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y， 浩浩汤汤。 咁頭先咧就介紹咗哈達利環流啦，咁但原來喺呢一個嘅我哋叫做位向流動嘅一個環流入面咧，所謂即係跨緯度啦嚇 ，latitude 嘅啊 ，latitudinal 嘅 cross latitudinal 嘅入面咧，哈達利固然係一個好重要啦，但另外一個咧同樣重要嘅，而且對於嗰啲中高緯度嘅國家嚟講地區咧，其實更加重要嘅就係嗰個叫極地環流。叫 polar cell 啦，啊 ，polar cell 咧，顧名思義咧，就係喺南北兩極嗰度嘅，就係因為咧南北兩極咧啊，長年都係受嘅輻射梗係最少嘅啦，最少咧嗰度就最寒冷啦，最寒冷嘅時期，咁你嗰啲空氣嘅温度係好低，好低嘅密度又低嘅沉落嚟啦，咁沉落嚟嘅時期，佢就會向四方八面嚟去擴散咯，係咪啊？上一輪擴散，咁但係擴散嘅時期，擴散到咁上下咧，佢就會撞到南面嚟嘅空氣，比較暖嘅空氣，咁於是咧就即係鏟咗佢上去。咁於是咧，佢又會向上升，上升嘅時期到咁上下，佢又會翻去南北兩極，咁就有一個閉合嘅環流圈啦。咁呢個叫做 polar cell。咁呢個 polar cell 其實就喺南北兩極大概去到北緯大概60度咁上下。 嗯， 六十度其實好高噶啦，你哋攞個地球儀或者攞個地圖嚟睇下60度嚇，你知道啦。其實倫敦就52度，係嘛？咁啊60度咧，其實已經高過曬呢個東北三省啊，高過曬呢個北海道啊，高過曬英倫三島噶啦已經嚇。咁60度。好啦，咁但系咧呢一個 polar cell 咧，同呢一個headly cell 咧，即係兩個嘅環流咧，中間咧其實仲有一個環流嘅。咁呢個環流咧就係、是、後嚟遲啲發現嘅嚇，應該都係19世紀嗰陣時咧。咁就係一個科學家叫做 Ferrell， 就係 F-E-R-R-E-L-L Ferrell， 又叫做費雷爾環流。咁呢個費雷爾環流咧，其實比起頭先我即係描述呢兩個嚟講咧。就冇咁係顯著嘅，佢差唔多係起到一個咧，好似係一個滑珠咁樣嘅成軸嘅作用咧，就係係喺呢個polar cell 同 headly cell 中間嚇嘅一個嘅環流。咁而且咧，佢個環流咧就唔係咁穩定，同埋有時甚至唔係一個閉合性嘅環流咁樣樣嘅嚇。咁佢就係即係啱係轉接位嘅啫。咁但係呢個轉接位咧，而且亦都係會係隨住個季節咧，亦都會南遷北曬嘅。講真，頭先我所講所有嘅嘢，無論係富裕帶、複合帶啦、ITC set 啦。Headly cell 嘅下層部分啦，啊，同埋呢個 polar cell 啦，其實都會係隨住個季節咧，係會有移動嘅，係嘛？因為你嗰個太陽射嘅角度唔同咗嘛，春夏秋冬係嘛？ 會唔同 嘅？係啦，冇錯啦。好啦，咁嘅時期咧，而家我哋最關心嘅一點咧，大家要明白一樣咧，就係即係要解釋而家北美呢個咁樣嘅超級寒流啊嘛。或者係嗰個咩極地漩渦咁樣啦，我哋就要知道啦，就係原來喺呢一個。Ferrell cell 同埋呢一個 polar cell 咧，嗰度咧中間咧就會係有一個高空嘅急流，大家可能都會間中都會聽過嘅，就係叫做 jet stream，jet stream 啊 ，jet 就即係噴射出嚟叫 jet 啦，係嘛 ？jet airliner 就即係噴射客機啦，係嘛 ？jet fighter 就即係噴射戰鬥機啦，嚇，所以個 jet 就噴射咁解，即係形容其快速咁樣。佢 jet stream 咧，其實中文咧就叫做高空急流。有時咧又叫做高空嘅西風帶，就叫做 upper air 嘅 westerlies。咁佢即係點解咧？原來咧佢就喺 Ferrell cell， 佢就係嗰、那個即係費雷爾環流咧，佢同嗰個 polar cell 啦，大家撞埋咧嚇，咁然後就上升啦。但係升到去大概而家講緊嘅係都接近幾萬尺噶啦嚇，3-4萬尺嘅高空啊。咁但係我哋慣咗咧航空仲係用尺啦，不過而家都應該咩噶啦嚇，就係、是、去到7至12公里啦嚇，7至12公里嗰個高空嚟講咧，佢就會咧呢一個氣流咧形成咗一個好強嘅西風帶。咁呢個西風帶嘅即係點解會有即係由西向東咧？其實嗰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地球自轉，令到嗰個空氣咧貼住地面空氣咧都係有埋嗰個自轉速度，因為你貼住佢啊嘛，有摩擦嚟噶嘛。咁所以咧其實你。原先你一赤道嘅時期咧，唔使講啦，嗰個自轉個速度就好快啦，嚇24小時已經轉一個圈啦，嚇嗰個40000多公里嘅。咁但係你一路向住嗰個高緯度進發嘅時期咧，佢24小時要轉都係轉一個圈，但係佢個距離少咗好多啦，所以個速度係咪慢咗好多啊？當然你越近赤兩極嘅時期，個速度越慢啦，係嘛？但係所以如果我哋將一啲空氣由比較低緯度嘅地方移向高緯度嘅地方。佢嗰個由西向東嘅速度啊， 相對於地面來說是不是越來越大、 嗯、 是不是相對於，因為它就將它原先由西向東的個高速呢， 它是快的，它是快的，它是快線， 沒錯、哎、說得非常好的 Cherry， 它在快線卡住它慢線嘛，所以呢它仍然還是很快的嘛、嗯、所以呢在這個情況下那個高空急流呢，基本的原理呢就是這樣形成的、 嗯、 所以它，但是 它在那個高度來說呢就差不多是在對流層頂，但是它那個位度呢就變化得很重要，它呢大概我剛才說的大概你當是60度，但它有時呢就可以去到70度或者更高，但是有時呢它可以南到呢是50度或者更低，或者去到40度，而事實上呢原來它這個 jet stream 呢、科學家呢其實都是過去100年左右或者大半個世紀對它先深入研究的，就是 jet stream 的發現呢就是20世紀初，但是真正呢就比較深入研究的呢就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呢就很多飛機啦，就是飛來飛去啦，就是就飛到很高啦，咁我哋發覺一樣嘢咧，就話：咦，我明明睇我嗰個儀表，即係嗰個速度計，譬如我就行緊，只不過係300公里嘅啫，那個速度，我係開緊300公里，但係唔係，我同地面相比個速度咧，可能去到400-500公里喎。點解咧？我明明只係開到300公里，但係點解同地面？ 嗯、 原來因為佢已經搭咗個順風車啊，嗰個搭咗上去個輸送帶，係、 嗯、 啊。即是原來他已經入了去那個 jet stream 那裡，所以突然間呢他就快了、啊、他只是開到300里、啊、300米，但是下面就可能已經500米600米，原來這個 jet stream 呢是真的那個風速呢是可以呢去到超過是100公里，甚至最高的時候呢可以去到300多公里都可以的，是快速得很重要的，你只是300多公里其實就是颱風中心最高的風力都是講緊這些速度而已，所以呢就這個 jet stream 其實有兩樣的影響很重要，一就是航空，我們現在知道了、啊、就是航空的那個事業，第二呢就是其實原來天氣系統、啊、中高緯度的天氣系統呢天氣變化呢原來是受這個 jet stream 呢高空急流呢、那個控制的影響是很厲害，所以你對於這個 jet stream 那個的預測呢就變成一個很關鍵，因為你預測到它怎樣變化呢，很大程度上你就預測到下面的天氣怎樣變化，包括譬如我們、特別是香港每年冬天何時有寒流爆發、啊、有寒流襲港、啊、這樣就要看個 jet stream， 那這個 jet stream 實際上呢原來呢它是會是這個彎彎曲曲彎曲曲的，它就是如果你是在那個、地球的北極的上空望翻落去咁樣算咧，你會睇到嗰個高空急流咧，原來就係好似有少少一朵梅花咁或者咁上下嘅嘢咧，佢係一個即係大致上係閉合嘅嚇，佢應該係咁佢循環噶嘛。咁但係佢呢個即係高空西風帶呢個高空急流咧，佢就係一個咁樣咧，會有時就向極地嗰度啊，即係進發，但係到咁上下佢翻翻落嚟，向翻南即係向北啦，然後向翻南，向南到咁上下又會向翻北，咁樣一個波一個波咁樣樣， 好 似就花咁樣樣。但係咧，佢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是。嗱，佢本身就有個速度啦，頭先講過可以幾百公里啦，係嘛？咁但係咧，佢嗰個嘅呢度花咧，究竟有幾多瓣咧？嚇、啊、嚇，即係頭先講嘅梅花係咩花咧？有幾多瓣咧？原來係都會變化嘅。佢呢個變化咧，最少嘅時期咧，可以係只係得大概三瓣，所以即係已經包曬成個地球啦。嚇、啊，即係三個波。但係最多嘅時期咧，可以四個、五個，甚至去到六個都得啊！即係罕有地可以去到六個。咁一般嚟講就四五個呢咁嘅波，而且呢個咁樣嘅呢度咁嘅梅花咧，其實咧有時大，有時細，有時啲花瓣就尖啲，有時啲花瓣就扁踢踢啲。正正就係呢個變化咧，其實就影響下面所有嘅天氣變化。嗱、 嗯， 咁佢呢度咁樣嘅花咧，其實有另一個名，佢呢啲波咧。因為呢個科學家咧係研究佢咧，應該係大概係1939年嘅時期，有個叫做羅斯比嘅科學家 ，Rossby 係一個瑞典裔嘅美國科學家啦。所以咧，佢研究咗呢一種咁樣嘅啊呢、這個高空急流咁嘅變化咧，就提出叫羅斯比波啦，叫做 Rossby wave。咁呢個羅斯比波咧，原來真係又好有趣啦，可以做實驗做到嘅。嗱，我哋咁樣，其實你睇 YouTube 咧都有嘅 ，YouTube 都有。我用一個大嘅，譬如一個鐵盤咁樣平嘅鐵盤啦。咁呢個鐵盤咧就可以旋轉嘅嚇，即係做到。咁當然你要即係有啲辦法令到佢咧托住佢可以轉咁樣嚇。但係一個有趣嘅地方係點咧？譬如我哋喺下面咧，嗱我哋喺上面就加啲水。有啲人咧為咗易啲睇啊，加油都得嘅。咁但係咧水同油都好咧，其實你都要加啲嗰啲叫做追蹤劑，係啦，或者有咩染料啊。 吓嗰啲颜色啊咁样啦吓，或者渗啲咩粉啊咁样。咁样咧，但系咧，譬如一般嚟讲，我谂就喺下面就加热啦吓，系加热。但系佢呢个情况咧，佢有趣，佢个加热嘅方法咧系点咧？佢系中心嗰部分咧就去冷却佢，啊，搵啲冰嚟去喺下面点样整冻佢。但系就喺旁边咧就加热。啊，点解要咁样啊 ，Jerry？ 扮地球 是啦，冇错啦，你即刻都想到啦，系嘛？好嘢，扮地球嘛，系嘛？咁你当然啦，你要扮真正嘅球体，咁你即系点做啫？咁嗰啲大气层嗰啲冇得做，咁我哋退而求其次，就将佢揿扁佢，就嚟去揾个咁嘅盘嚟去扮地球啦。中间就冻嘅，旁边就热嘅。咁於是係中間同旁邊咧，於是咪出咗一個叫做温度嘅梯度啊，我哋叫做 temperature gradient 啊。好啦，咁但係然啦，仲不得意喎，咁地球有自轉噶嘛，於是就轉佢啦。咁啊轉佢嘅時期原來好得意嘅，你做呢個實驗啦，雖然我冇自己做過啦，我都好想做嘅。咁就咧，你會發覺最先如果好慢咁轉嘅時期咧，咁你當然嗰啲液體咧都會係氹氹轉、氹氹轉啦，或者審咧粉咧上面咩染料都好啦，咁你睇到喺度轉。但係原來當你即係轉到某個速度的時期，或者你的温度差亦都要有翻上下，你會發覺咧，佢自自然然咧就有呢啲螺絲比波出嚟嘅啦，就出翻朵花出嚟嘅啦。 財哥，呢個我記得好像在某個科學館定唔知咩有睇過，但唔知係咪香港 咁好嘢啊？ 嚇， 香港科學館我又未見過喎。 可能係一啲特別嘅展覽，或者係外國嘅展覽、 啊。非常好啊！ 我就記得見過一個咁嘅 set。 其實香港科學館應該做啦呢樣嘢，係嘛？非常之好。其實個原理好簡單，係嘛？就模擬地球情況。咁原來這個呢個咧，我哋已經可以模擬到呢個螺絲比波啦。咁啊，螺絲比波咧個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佢呢朵花咧，其實係不斷變化嘅。有时多几范，有时少几范，同埋咧，佢呢个咁嘅波本身咧，原来都会有一个移动嘅噃，即系话佢个液体本身流动啦，即系正如我哋个高空急流嗰啲空气系流动啦，但系个波形本身咧，成个波形都会褪嘅，通常佢一般嚟讲咧，就系由西向东咁褪嘅。由西向東咁騰，所以佢個運動係好複雜嘅嚇。佢既有嗰個急流本身空氣流動，亦都有成個波形咧，慢慢由西向東咁騰。但係有時咧，嗱、這、呢個就同呢個北美今次呢個寒流好有關係啦。有時咧，佢騰騰下咧，佢個速度突然間咪停咗落嚟嘅，或者係好慢好慢嘅嚇，或者塞咗喺度唔喐咁滯。咁唔喐咁滯，但其實唔係話啲空氣唔流動，或者空氣繼續流動嘅喎，一樣幾百公里嘅喎，只不過佢個波形唔喐啊，係嘛？個波形停咗喺度，咁嗰啲停咗喺度嘅情況咧，我哋叫做阻塞形勢啦，喺我哋即係氣象學嘅術語咧叫 blocking situation。一 block 咗嘅時期咧，佢可能會令到下面嗰啲天氣咧就出現一啲咧比較極端嘅天氣啊，因為本來啲天氣一路咁變嘅嘛，但係佢 block 咗嘅時期咧，嗱今次嚟講就係啦。在北美呢個寒流，咁當然咧，有時啲傳媒都有講到 polar vortex 咧，有俾人一個即係錯誤嘅理解，以為就係呢個咩極地漩渦咧就出現咗，出現咗就引致呢個寒流。其實唔係，原來 polar vortex 咧就係喺呢個羅斯比波呢個咁嘅變化入面咧，其實大致上咧佢係一個幾固定嘅現象嚟嘅，係一個結構嚟嘅。 不嬲都有， 不嬲都有呢個 polar vortex 嘅，唔係話而家先有嘅。而且咧，佢大致上嗰個位置咧，平均嚟講咧都幾固定嘅，又有兩個主要嘅中心點。一個中心點咧，其實就係喺北美洲嘅東北部，即係加拿大嘅東北部嗰啲地方啊，或者我哋叫做巴芬島啊 ，Baffin Island 咧，其實加拿大北部咧差唔多已經係嘅地方。另外一個咧就係喺呢一個西伯利亞嘅東北部，即係近嗰個坎察加半島啊嗰啲咁嘅地方啦，西伯利亞嗰度。咁呢兩個咧係差唔多係即係成日都會出現有呢個 polar vortex 嘅地方嚟嘅。咁但係咧，原來呢個 polar vortex 如果係勁嘅時期咧，其實就表示嗰個 jet stream 咧就好勁，好勁嘅時期就大致上維持喺佢呢啲乜嘅位置不變啊。但係而家咧就係話，其實 jet stream 勁咧，就反而佢就會將北面嗰啲極地嘅冷空氣同埋南面嗰啲比較暖啲嘅空氣咧，就隔得開啲，隔翻開啲。咁嗰個天氣嚟講咧，就雖然即係佢都會係一個波個波咁樣過嚟嘅時期咧，有時有啲寒潮啊，有時又暖翻啲啊咁樣，但係就唔會係好極端，唔會好反常。但係而家嚟講咧，啲氣象學家咧就係分析，譬如今次呢個北美嘅超級寒流，或者以前嗰啲都係類似咧，就係咧個 jet stream 減弱咗。佢 jet stream 減弱咗嘅時期咧，就反而咧就阻擋唔到北面嗰啲極地嘅冷空氣，就俾嗰啲冷空氣咧就長驅就直下就落咗嚟，一路衝到落嚟就擋唔到。咁但另一方面咧，其實佢呢個就一個 blocking situation 啦。嗱，其實我哋一般嚟講就咁嘅，不過即係要大家用些少少你嘅想像力啦。你喺個地球儀度咁樣啦嚇，頭先我講呢個羅斯比波啦嚇，即係有啲咧就係向北先，然後咁上下咧就折翻向南，南到咁上下向翻北。 通常咧，我哋咁樣向北翻翻南咧，嗰、那個即係突去極地嗰啲咧，我就叫脊。 嗯。 喺南邊去到最盡，翻翻轉頭去翻極地咧，嗰啲叫槽。嗱，呢啲就我哋一般嘅術語啊，即係嗰個所謂就係高空個氣流流動咧，一個叫做 ridge， 一個叫 trough。ridge and trough 就叫脊同槽啦。咁、呢個槽脊系統， 即係同女人咧，即係擲善固執啦。有啲嘢咧就讓下佢冇緊要嘅，因為你可以喺床上十倍奉還。 係啦，阿拉伯人大師啊， 百倍嘅事。 這 個就是跪在這裡當刻想的東西，即是你想著跪在 這裡，但是下刻你跪 在我前面，是啊是啊， 我知道我知 道。逢星期二晚九點到十點，男人老狗，2014年首部神話動作特技巨獻，白宮淪陷監製，光天猛將特技班底，大力戰神 3D， 今日港美同步，神力難擋。 迷你香港每日上載視像專欄，自家網頁 YouTube、Facebook 全程發放， 各路強人每日幾分鐘多角度分析時事財經，緊貼世情， 很快、很準、很狠， 憑心而論，以正視聽。